我作佛时所居佛刹，广博严净，光盈如镜，切照十方无量无数，不可思议。诸佛世界众生道者，生稀有心，若不以者，不取正觉。 这个是四十二切照十方缘，前面从第十八缘到第二十七缘，都是讲他方众生闻阿弥陀佛的名号所得到的种种利益。这个地方说明见到西方世界依报的庄严，道心自然而生，比前面讲的更殊胜。所以四十八愿确实是后后胜于前前。前一句说明阿弥陀佛国土的广大，广大到乜嘢程度，各位睇咗前面嘅三十九愿就明了。 三十九愿里面所讲嘅西方极乐世界嘅形式、光相、名数，极乐嘅菩萨都唔能够完全明了，亦冇办法宣说，只係讲到极乐世界嘅一部分。 呢个地方係讲全体，部分已经不可思议，何况全体。所以我哋能够想象得到佢确实不可思议。广是广大，严是庄严，净是洁净。广大庄严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美好，那个环境里面丝毫的缺陷都找不出来，是尽善尽美。 在我们这个世界，尽善尽美是我们向往的，这些只是理想，其实是没有办法做到的。不单止我们地球上没有，就算是佛经讲的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缺陷都好多，庄严当然是比不上西方极乐世界啦。 洁净是指无染污，染污不单止是环境，更重要的是心理。我们今天讲的是精神，精神的染污、思想的染污、见解的染污，一般人时常都忽略了。我们被严重的染污，但是自己不能觉察。环境上的厌恶很容易觉察，心底厌恶不容易觉察。正如好像我们面上污糟，照镜马上知道，将它洗得干干净净，心里面的污糟不知道去洗它，是同样的道理。 厌恶之深，厌恶之广，厌恶之严重，佛如果不讲出来，我们确实是想不到的。读了佛经才知道我们厌恶的严重。西方极乐世界无论在心理上、在环境上，决定没有染污，我们能不能够相信呢？ 佛讲的这些说话是真的吗？我们没有去过极乐世界，只听释迦牟尼佛这样讲，当然我们相信释迦牟尼佛不会打妄语，这个就是今天所讲的人格保证。佛法里面讲，我们信圣贤良，释迦牟尼佛是圣人，不是凡夫，他教我们不妄语，他自己决定不会欺骗人。我们的信心就是从这里建立的。这样的信心够不够呢？实在讲不够。所以我们听到其他的说法会动心，就证明我们的信心是不够的。如果你在一个很单纯的环境里面，因为没有听到异端，你一直信下去。如果是听到别人有另外一个讲法，讲得亦好有道理，你的信心就动摇，就改变主意，舍弃念佛法门。这样的事自古以来就好多，所谓退心改修他法。怎样才能够真正建立信心呢？特别是我们初学，必须要有理论作基础，这个比单单信佛要时性一点，这个亦都好难讲。有些人对于圣人非常尊敬，一啲都不怀疑，善根福德深厚，一般凡夫对圣人都打个问号。 今日有好多出家人，甚至于是老法师，都唔承认释迦牟尼佛嘅智慧系圆满嘅，德能系圆满嘅，称佛万德万能，不过系称赞之词啫，未必系真嘅。呢啲就系依凡夫心测度圣人境界。 依家呢一种心态被认为是符合科学的精神，所以好难讲。如果有理论支持，就比较容易被人相信。理论是乜嘢呢？大经上时常讲，心静则土静， 这个是他最基本最值得我们相信的。净土是清净心变现出来的。什么人的清净心呢？是自己的清净心，自己的真性变现出来的。我们由这一部经仔细观察体会，阿弥陀佛在因地修清净心，果地上成就清净国土，又接引十方身心清净的众生。这个原则他决定不能变更，因此我们懂得极乐世界的众生无论依部正部都是清净的，无染浊的，我们只能够信得过。 修净土的人要什么条件至往生呢？经常讲得很清楚，无论言语，无论老少，无论凡圣，只要你心清净就能够往生。一念清净就一念生，念念清净就念念生，经常讲得很清楚，临命终时一念十念皆得往生。 那一念是怎样的念法呢？清净念，这一念里面什么妄念都没有，就符合这个标准，就能够往生。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里没有染缘，想染你都染不到啦。污染的缘断了，人心是清净的，环境是清净的，极乐世界的殊胜就在这里。读净宗的书如果没有将事实搞清楚就很可惜，因此修净土的人一定要在日常生活中修清净心，正是花严经所讲的力士练心。一部花严经，清亮大师将它分为四科，就是四大段。这四大段他用四个字顺、解、行、正来判定。前十一卷半所讲的是毗卢遮那佛果地上的依正庄严。我们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美好的状况，如果想多知道一些，就念花严经前十一卷半。 毗卢遮那佛的果地依正庄严和极乐世界完全一样，可以说是极乐世界庄严的具体说明。 讲好多，讲得详细，是令我们相信这样的依正庄严是自性清净心显露出来的。第二大段是解分，就是前面第一分的详细说明。你完全理解明白了，这个时候的信只是真信，断疑生信，疑虑没有了，你只会发愿真正的学习，那就是行。行是修行，修什么呢？修清净心。这一点各位特别要记住，用什么方法修呢？ 花严经上开了二千几个法门，方法手段尽管可以不同，目标方向一定是相同的，都是修清净心。一般讲都修禅定，无量无边的法门，亦就是无量无边的方法。 法是方法，门是门径。中国人讲门道，不理你用什么方法，用什么门道修的都是定。尤其在静中，经题上就是清净心，就修这个。心到真正清净就生智慧，智慧不是外边来的，是你本有的。无量无边的智慧，无量无边的德能，无量无边的才艺，正如六祖大师所讲的， 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 一样都不缺，是你自性里面本来具足的。由什么地方显现呢？由清净心显现，所以只知道清净心的重要。金刚经常讲得很明白， 信心清净则生实相。 实相是什么呢？ 实相就是智慧德能，般若智慧万德万能。 只要循着这个原则去修行，这个是真正的佛法，离开这个原则原理，离开这个方向目标，就不是佛法。无论你用什么功夫都不是佛法。所以一入佛门，就将修学的纲领三皈依传授给你。三皈依是传授你修学的纲领，觉、正、正，这个是一体的三面，一二三，三二一。你得到一个，另外两个必定同时得到。我在讲席中时常劝勉同修，抉择法门一定要知道修学的纲领。在中国禅宗是走觉门，觉而不迷。 佢真正觉悟咗，自然正知正见，自然六根清净，所以正同净都得到。 教下一般是走正知正见，亦即是我们所讲纯正的思想、纯正的见解，对于宇宙人生的想法、看法正确，教下一般是走这个路向。 一旦大开圆解，他觉而不迷，他心亦清净，正而不染，可见一个得到，另外两个亦得到。正宗和密宗是修正门，完全修清净心，心地清净，好像净宗讲的事一心不乱，理一心不乱，道理一心不乱，各正都得到了，所以是一二三，三二一。你要能够将修学的纲领掌握住，你的修行就不会走错路。一生认定这个方向，这个目标，或者是修觉，或者是修正，或者是修正，三个都学难，因为用心不专，三个当中选一个，你决定成功。 譬如一个讲堂有三个门入嚟，你同事想从三个门入嚟是入不到的，两个门亦都入不到，你只晓得一门深入，一门入嚟之后，另外两个门同时就得到了。 这个浅言的比喻大家都知道，所以在八万四千法门里面选择适合自己根性，选择自己最喜欢的法门，因为喜欢修容易成就，不喜欢修就比较困难。为什么呢？不喜欢就会排斥，不能接受，喜欢就乐于接受，修学起来就很方便。由此可知，你入佛门三皈依就将修学的原则、方向、目标、纲领都话你知，佛法就是修这个。至于用什么方法修觉正正，就任凭选择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你喜欢修哪个法门都可以，但是要记住一门深入。 因为一门至容易得定，二门就差一点，三门四门得定的机会越来越渺茫。只要心清净，心清净就是定，定心没有分别，没有界限，所以广大无边。 佛心、菩萨心就是没有分别执着，所以心同尽虚空偏法界相应。我们起心动念有分别、有执着，所以心量好细，不能容忍。我们好不容易觉察自己的过失，别人的过失好容易看出来，自己的看不出来，原因在哪里呢？处处六根往外跑，不知道往内，总觉得别人的不啱，没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啱不啱呢？能回光返照，这个人就是觉悟的人。别人不能接受我，不能容纳我，好像人家看不起我，共高我慢，点不知回光一返照，原来自己同佢冇两样，但系并唔觉得自己冇将别人睇在眼内，反而讲人哋冇将我睇在眼内。各位要冷静嘅去谂一谂，你就会知道。所以会修行嘅人，好似《花严经》嘅末会，末会系正，行之后就系正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善财童子点样学习呢？ 拿六尘境界做一面镜子来照自己，所以他一生圆满成功，见到别人想自己，见到外面境界想自己，回光返照照自己，他没有第二些本事，本事就是这些。 我们的心往外跑，不知道回来，一部《楞严经》教我们修行的秘诀就是回头。所以佛门一般寺院的山门背后时常写着回头是岸，几个人肯回头呢？那一句话容易好深，在哪里回头呢？ 念念回头，眼从色尘回头，耳从声尘回头，鼻从香尘回头，舌从味尘回头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要知道回头，不可以随尘流转，随尘流转就麻烦，就是凡夫了。 圣人没有其他的能力，就是知道回头，念念回头，这一回头 灵验二十五圆通虽然末后特别强调的观世音菩萨反闻闻自性，你仔细睇一睇，哪一位菩萨不是用这个原理原则，只是用的方法不一样，反闻寻根，要转过来，转过来心就清净，转过来就得定。信心清净，庄严佛土，回向偈里边庄严佛净土，用乜嘢庄严？香花不能庄严，藏幡不能庄严，嗰啲都系假嘅。清净心庄严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条件如是。所以经常讲嘅，我哋能信得过，唔系普通条件去嘅。一念清净，一念净信，只要呢一念就得啦。而在什么时候呢？ 在往生的时候，那一念非常可贵，就好像我们开保险柜对号码锁一样，一下对中了就打开了，那就是相应。在临命中那一刹那，一下相应就得往生。 因为在临命中那一念，我们没有把握会不会相应，会不会清净，所以平时要训练，平时念佛就是训练，训练到平时亦清净，这个人就有把握，一心训练，没收到心定，没收到清净，那就真的要看缘分。临命终时头脑很清楚，有同修道友帮你助念，助念是提醒你，所以助念的功德利益最大。关键的时候提醒他，他一下觉悟过来，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一句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这一念相应，他就往生。人在临命终时，最好家亲眷属都隔离，不要被他看见，看见了亲情难舍，一念舍不得，那个亲人我还没看见就难了，心不清净就不能往生，念一世人佛亦不能往生，因为临终那一念不清净，这个是关键的时候。西方极乐世界依正庄严，我们可以相信，由理上来推想不是虚妄的，但是它的清净纯度我们没有办法想象。 光莹如镜， 这一句是形容它清净的纯度，清净好像一面镜一样，这个是讲依部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山河大地一切万物放光，光明 切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， 这个光明照得太远，这一句我们亦能相信，在今日科学的领域之中，太阳的光很强，但是它确实是有距离的。 太阳系里面从海王星、冥王星见到的太阳，是好像一颗比较光亮的星，因为距离太远了，极乐世界一切万物的光明都能遍照十方世界。 讲老实说话，科学家不相信，因为找不到证据，特别是在物理学上找不到，没有依据，大概是赞叹的。科学家当然找不到，因为它不是物质，在物理上找不到，它是什么呢？心性的光明，这个是科学家没有办法探测得到的本性光明。本性是偏法界的，圣德之光当然也是偏法界的。怎样知道西方世界是圣德之光呢？佛在大经上跟我们讲过， 依部随着正部转， 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是正部，心底清净，清净心就是真心，就是本性，所以他居住的环境亦是圣德变现。这个理论我们在大乘经里面时常读到，是有理论事实作根据的，所以光明偏照法界，法界里面无量无边诸佛刹土，不单止照，还切照。 切照是没有障碍，太阳光虽然照，是普照，不是切照。我们盖房屋，在屋里面就照不到了，所以不是切照。 这个是指依部光明之德用，亦就是自性的德用。 诸佛世界众生道者，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所有众生，只要见到佛光，就 生稀有心， 稀有心，简单的讲就是道心。如果讲得更具体一些，对于西方极乐世界生起向往之心、羡慕之心。换句说话讲，启发他发愿求生极乐世界，这个是佛用光明来接引。西方世界的光明不可思议，经常时常读的 光中化佛无数亿， 佛有说法，这些说法者是不是极乐世界的光中化佛呢？当然是啦。 依中言正，正中言依，是事事无碍的境界。 好像前面讲的行树，在观无量寿经讲得很详细。 宝树放光，光中现佛刹，刹中又现佛菩萨，佛菩萨说法，佛说法，菩萨围绕，是光中所现的。 本师释迦牟尼佛是不是光中所现的？世尊跟我们讲这些经典是不是光中所现的？不可以讲不是，因为理上讲完全能够符合，所以诸佛的光明有缘的人就见得到。愿心的人见到阿弥陀佛，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些的确是光中化佛。不单止是中国历代有人见到，我们在传记里面看到，好像净宗初祖慧远大师一生就三次见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历代念佛人在家出家见到这个瑞相的好多，现在的人亦有不少见到的。有人见到阿弥陀佛，有人见到宝树莲花，都是同修来跟我讲的，绝对不是妄语。见到之后信心增长，这些是善根。我们没有见到，并不是佛光没有切照我们的身心。 佛光的确切照，可惜我们自己本身有障碍，一日到晚胡思乱想，所以心不清净。心清净就见到，就感应道交了。 见到了怎样呢？你亦都不要喜欢，一喜欢就着魔了。要 见如不见，若无其事， 知道这个是事实，增长信心，努力念佛就对了。不用四围去宣扬，到处宣扬你已经着魔，这些是一类。第二类，佛的形象就是光明，我们供养阿弥陀佛，供养观世音菩萨，无论是铸造的像、雕刻的像、彩画的像，亦都是光明。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、净土五经，乃至古德对于净宗经典展扬的文字，亦是佛光。好像现在录音带、录影带的流通，亦不例外。这些都是西方世界依正光明切照十方，众生有缘遇到佛像、遇到经典、遇到讲席，好似讲经，你听咗之后心里面就能够生欢喜，都系佛光切照，接触之后生稀有心。 如果唔读花言，系好难体会西方净土嘅，因为佢确确实实系不可思议境界，同花言经上所讲嘅 大势相融，广合自在，一无一尘。 无系正部最细嘅，譬如身上寒无。微尘是衣布最细的， 色界切照十方是一样的不思议境界。所以众生真正见到了善恶业缘无不消除。过去灌顶法师讲，众生的业习障重，所有一切法门消不了的重罪，念这一句阿弥陀佛能消。我们相不相信呢？你要将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、念慈牛益大师的著疏仔细地去念一念，就相信了。因为 一念相应一念佛， 佛心边度仲会有业障？ 一念相应一念生， 净土里面没有业障，没有染污，关键是要念得相应。我们就要问什么是相应，这个也讲得很多。最简单的是同清净心相应，同清净愿相应，同清净行相应。自己的心就是信心，信愿行都清净，亦就是讲信愿行里面没有夹杂，没有疑惑。这个是同大家讲得最简单最扼要。这样念佛，这样修行，功夫就得力了。感至是生稀有心， 心里面就包括了怨恨。若不义者，不取正觉。阿弥陀佛这一愿亦圆满实现了。 我作佛时下从地制，上至虚空，宫殿、楼观、池楼、花树、国土，所有一切万物，皆以无量宝香合成，其香普熏十方世界。众生闻者，皆修佛行；若不已者，不取正觉。 这个是四十三宝香普熏愿。合上边嘅一愿就系香光普摄十方众生，同大势至菩萨喺《楞严经》念佛圆通章上讲嘅完全相同，所以念佛人居住嘅精舍时常用香光庄严。你睇到香光庄严，就知道一定系念佛修净土嘅。香光系从呢一愿讲，亦系从《楞严经》大势至圆通章嚟嘅。前面讲。光摄十方众生，呢度系香摄。喺法门，我哋供佛决定少不了香光。我哋供养佛像、供养灯烛，呢啲系光。燃香系香。讲实在说话，念佛法门确实古德讲得无错。无量法门殊途同归，最后都归净土。因为香光日日喺度摄受一切众生。浅而言之。 光代表心地正大光明，代表燃烧自己，照耀别人，能够牺牲自己，令别人得到帮助，特别似油灯、蜡烛放光照别人，烧到最后自身就烧尽了。 这个是教我们学习舍己为人，表这个仪式。现在用电灯，当然电还在消耗，不太容易看见，最容易看见的是蜡烛，因为它烧的时间短，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，学佛的人应该如此，要能牺牲自己。光代表慧，香代表顺，代表戒，所以是戒定真香。六祖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讲，五分法身香，香代表戒，代表定，代表慧，代表解脱，代表解脱之见，去表这么多法。 我们点香或者是闻到香，就要想到我们修行人修什么，修五分法身，就是修戒定慧，解脱，解脱自见。 因此你要知道，燃灯烧香不是照佛菩萨的，亦不是给他们闻的，是提醒我们自己修学，就怕忘记，中断了你的功夫就不能相续，时时刻刻用种种方法来提醒自己。因此佛门里面所有一切的设施，就是一个单纯的目标，提醒自己不要迷，不要邪，不要厌恶，作用在这里。这段是讲西方极乐世界，不单止所有一切物质都放光，因为它是圣德，它还有香气。我们这个世间的珍宝，金银、车渠、玛瑙、宝物有光彩，但是光彩不是自己发的，是由光照到它反射出来的。 西方极乐世界的众宝本身放光，而我们这边的宝就没有香气。西方极乐世界的宝放香气真正不可思议，光是圣德，香亦是圣德。 我们自己三日不冲凉，身上放臭气，臭气怎样来的呢？臭气是业障，是贪嗔痴的味道。你们都不知道贪嗔痴慢疑是烦恼，烦恼是什么味道呢？你有几人不冲凉闻下烦恼的味道就闻到了。 所以香气是本性觉悟所放的，臭气是本性迷了之后香的变成臭气。其实香臭不二，怎样转变的呢？就是迷悟转变的。 那极乐世界的环境我们就能够理解。 夏虫地制， 是从地层的里面，不是地面。这个就是讲得好深，因为西方世界地是透明的琉璃之地，地下面都看得清清楚楚。 上至虚空宫殿， 宫殿有在地面上的，又在虚空中的。观经好像这些事讲得很详细，讲得很多。 楼观池楼， 七宝池，八功德水， 花树， 更加不用讲了。这个是举几种例， 国土所有一切万物， 这一句总括所有的衣布物像， 皆以无量宝香合成。 正话讲过了，这个是圣德宝香， 其香普分十方世界， 好像前面光明一样，光明彻照，宝香亦普分。这个是弥陀本愿所现的。本愿在哪里呢？就是这一愿，他发愿，如果不是这样，他就不取正觉。他现在成佛，这一愿对愿圆满了。虽然是愿，实在讲只是个愿啫。他的正因是真如本性的圣德，借弥陀之愿显现出来。这种香有没有人闻过呢？在我想象当中，我们在座的同修一定就有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验，特别是在初学，你对这个法门似信未信，时常会有一些奇怪的香味闻到。我自己就有这个经验。那个时候刚刚接触佛教，在佛经，民国42年的台湾社会和现在不一样，没有那么多人，亦没有那么多房屋。我居住的房屋距离一般人家至少一里路以外，人家屋企烧香一里之外会闻到的，不太可能的。我在读经的时候会闻到异香，有个时候闻到檀香，我自己没有烧香，附近没有人烧香。在最初两年中，这样的现象至少有十次以上，不是偶然的，而且时间还很长，有好几分钟。那个时候我不知道，就觉得很奇怪，怎样看佛经有这样的事发生，在其他的事就没有这样的事。以后跟忏云法师，忏云法师问我， 你学佛这么久，有没有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啊？ 我一想这些事很奇怪，就跟他说，他说给我知，一般的说法是你在读经或者在看经的时候，有天人由这个地方经过，他看到很喜欢，合掌停住，他如果不停，你闻到他身上的香气，他在这里停了一下，你就闻到香气。当时忏云法师是这样解释，现在我们明白那些是可能的。 根据经上所讲的弥陀本愿，极乐世界的宝香感应比见光的感应容易，因为鼻根的范围比眼根广大，眼睛看前面不能够看后面，鼻是闻前面亦闻后面，后面有什么气味亦闻得到，所以讲圆通，鼻根要比眼根圆满。 灵验经常讲眼根的功德只有800，鼻根的功德有1200，是圆满的。眼只能够看这一面，最多侧面的看一些，后面的就看不到了。因此闻到宝香的机会一定就比见佛光的机会多，这个是我自己的经历，亦有不少的同修有这一种的经历。几年前在美国，我在别州讲经，达拉斯有几位同修晚上在陈大川居士家中的庭院里面讲佛法。庭院很大，庭院里面种了很多花，亦种了很多菜，亦有很多的瓜果。好夜了，大概将近11点，美国夏天日落好迟的，9点钟呢天仲是光的，所以晚上都睡得好迟，都在11点钟以后。忽然大家都闻到一股的异香，不知道是什么香，闻所未闻。隔了2日，他们打电话跟我讲，讲出这件事，当时在座的人都闻到，而且时间很长。宝香普分十方世界， 众生闻者皆修佛行， 香光庄严极显世事无碍的法界，这些是对于修学帮助我们增长信心。当然一是弥陀本愿，我们在此看到的除弥陀本愿之外，还有十方诸佛的愿力， 诸佛冥冥之中加持为你做助缘，再嚟就系自己嘅善根福德。 如果自己善根福德唔能够现前，弥陀嘅愿力、诸佛嘅加持亦都达唔到。所以本身嘅善根福德好重要。善根福德唔系一生修嘅，系生生世世修积嘅。 我哋读呢一部经至真正明了，照本经所讲嘅，一个念佛人是无量劫来所修积的善根，真正不可思议。我们在经上明白的看出来，阿舍王子和五百长者过去生中曾经供养四百亿佛，对这个法门还不相信，听到之后还不能立即发愿求生净土。由此可知，你今天听到这个法门，欢喜信受，发愿往生，你的善根福德决定超过阿舍王子。阿舍王子听了这部经，只发了一个愿，希望自己将来成佛，亦好像阿弥陀佛一样，并没有求往生。因此真正发愿求生净土的人，我们的确要尊敬他，不能轻视。即使他这一生再愚痴，甚至做再重的业障，都不敢轻视。可能他往生成佛在我之前。 信心增长，愿心增长，当然就修佛行。 要特别注意这三个字，修佛行。为什么叫大家注意这三个字呢？十法界除佛之外，九界有情众生，起心动念，一切造作都称为行为。九界众生的差别是怎样来的？行上有差别，所以自有九法界，自性里面没有差别。一切众生造作的身、语、意三业差别不同，这个地方不能细说。实在讲，一部大藏经也不过就是说明这件事。我们只能够在十法界采取心行最重要的，也就是成佛第一个因素是什么，我们先求了解这件事。其实每一个法界心行都是无量无边，无量无边中哪一个最重要呢？譬如前面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 阿弥陀亦作无量，无量里面哪一个最重要呢？无量寿最重要。如果没有寿命，所有一切无量岂不是要落空？ 我们找到一个最重要的，然后看十法界才知道怎样取舍。我们由底下看众生怎样会堕地狱，因素当然很多，最重要一个因素是亲为。 亲为堕地狱， 亲为是堕地狱最重要的一个条件。你如果没有亲为心，做再多的恶业不会堕地狱。 悭贪堕恶鬼， 悭是吝啬，即是孤寒贪欲，吝啬是恶鬼道的第一个因素。 愚痴堕畜生， 愚痴是什么呢？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分不清楚，都搞颠倒，这个就是愚痴，堕畜生道。 持五戒得人身，生人道。 得人身第一个因素是守五戒，在儒家讲就是五常，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 修这五条得人身，修十善升天。 二十八层天里面最重要的是十善业，十善业里面有上中下三品，你所修学的决定升天层次的高低。修十善是升天，证得阿罗汉。修行第一个因素是修四谛法，辟支佛的因素是十二因缘。 修十二因缘，证辟支佛果位。 菩萨的第一个因是修六道。佛是什么呢？ 佛是清净平等。 所以本经经题清净平等觉是佛行。你如果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处世待人接物，起心动念处修清净、修平等、修觉而不迷，这个是修佛行。于是就明白这一缘讲的是什么。 thank you.